幸福，遗憾的是幸福不能弥补最初的错误。嘿耶，在你心中的我，你要怎么记住那些不再纪念的日子？你还是挥挥手装作毫不在乎，却低着头轻轻地唱。 少伤痛，多少泪水和笑容，编织成这个紧握住火的手，让我感觉你深深的温柔，手牵手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，从今后让我分享你脸上的清澈，

让它推向我在边界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我会疯狂的爱上。挥洒。如果有一个怀抱，勇敢不计代价，也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，也让我飞，曾经眷恋太阳。